失去的爱在心里刻划痕迹，一行一行心酸的泪，真心泪在心里留下惋惜，爱断了联系，我不愿意这样逃离，放弃你放逐我自己，我不愿意将爱藏匿，无靠无依。活在回忆里，我不愿意孤独相比，思念却无情的堆积，我不愿意就此忘记，永远不提。 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已。可是你偏又这样，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，剩下的只是回忆。 你试过将我营救，

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，电光石火秋凉。孩子离开了秋千，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。影剧般依然沸沸扬扬，像极了枪声大作的靶场。工作了一整天，只喝了一碗轮汤。嗯哦，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。嗯哦，爱让人心直高昂。想过才生半糖，等体温下降，边吃过吸烟对怀孕的影响。是谁在失落嚷嚷、日子像是道回墙，骂他也没有回响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女友与假知情的恋情终于曝光。像极了枪声大作的靶场，工作了一整天，只喝了一碗浓 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中国的古装剧题材几乎已经覆盖了各个朝代，而欧美的古装片由于历史时长的限制，只能取材于中古世纪。这期为大家推荐的电影《女巫季节》，讲述了中世纪欧洲历史文化中的一段黑暗传说故事。 Come a long way, my friend. Across oceans.Deserts. Seen things few men have seen. 公正的骑士在中世纪的欧洲一直处于核心地位。这部电影以骑士精神为题材，选择历史传说故事为背景，融合了战争、魔幻和惊悚多种元素，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国内外观众的口味。而好莱坞影帝尼古拉斯·凯奇的出演则成为影片的另一大看点。故事由一场瘟疫引起，面对黑色传染病的肆虐，教会将一切不幸归结于一个女巫。公正有信仰的骑士本想为女巫洗脱罪名，却在押运的过程中发现了女巫有惊人的魔力。最后，怨气不断的女孩变身成魔鬼，并与人类展开了一场人魔大战。 You're not like the others. Do you believe I'm a witch, Bayman? Don't be deceived. She sees the weakness that lies in our hearts. And what she sees there, she will use against us. You're not afraid of me. Are you? 影片的故事情节虽然黑暗，却传达了圣洁的骑士精神。本期为大家推荐这部欧洲佳片《女巫季节》。

疲惫，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。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，我忍住眼泪。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青春期共有的叛逆和迷惘，让我们对类似题材的电影作品很容易产生共鸣。国产电影《逆光》就是一部纯粹学生题材的影片。 练跳舞要干嘛？ 你真的需要更多的机会可以让别人看见你。 你去比赛，别人就看不见我吗？ 电影是我国首部高中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，而它的打动人之处还在于由真人真事改编，演员全部都是90后。透过片名，我们就能对故事情节有一个大致的了解。挫败感、梦想和坚持等相关词汇贯穿整个影片，讲述了逆境中倔强追求梦想的故事。 你要每件事都靠别人，你有没有想做的事情做不到？ 我想跳舞。 在逆光的世界里，踏出的每一步都需要勇气。一个不平凡的男孩却只想要平凡的生活，而另一个平凡胆小的女孩却想要不一样的人生。当他们进入同一个班级后，彼此的鼓励、支持、信任激发出了惊人的能量，并带动学校眼里的差生班实现了整体进步。 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 如果对喜欢的事情没有办法放弃，那就要更努力的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存在。 影片的格调平常却深刻，充满无限正能量，被观众称为必看励志佳片。这部《逆光》推荐给大家，一起来为自己打打气，加加油。 纯白的豆浆，是纯白的浪漫，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，我傻傻对你笑，是你忧愁解药。Oh yeah.

想轻点祝福，可惜都已是无补。今夜有人陪你庆祝，不忘 在房间。